撒迦利亚先知书第八章。又有万军上主的话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我以极度的妒爱爱着西庸，为了他我发了很大的妒恨。上主这样说：我要返回西庸，住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将称为忠诚，万军上主的山将称为圣山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将有老夫老妇坐在耶路撒冷各街市上，每人因年高老迈，手中扶着拐杖，城里街市上都要满了男女儿童在街市上游戏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到那些时日，这是在这百姓的移民眼中是件奇事，难道在我眼中也是件奇事吗？万军上主的断语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要由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救回我的百姓，我要本着忠实和正义领他们回来，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要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当建筑万军上主的殿，奠基的时日，你们由先知的口中听见这些话的人，应加强你们的守备。即使在这些日子以前，人得不到工资，牲畜也没有报酬，出入的人因了仇敌都得不到平安，因为我曾使人互相攻击。但是现今我对待这百姓的移民，绝不像往日一样。万军上主的断语。因为我要散播和平，葡萄树必结果实，土地必有出产，苍天必降甘露，我必要使这百姓的移民获得这一切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，昔日你们在异民中怎样成为可诅咒的，将来我也要照样拯救你们，使你们受人祝福。你们不要害怕，应加强你们的守备，因为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就如你们的祖先惹我发怒的时候，我曾决意降罚你们。万军的上主说，而毫不动情。照样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也要决意善待耶路撒冷和犹大家。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应该遵守的训令是：彼此谈话要诚实，在城门口应做公正与和平的裁判，不可心中图谋恶事，彼此相害，也不可喜欢发假誓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所憎恶的。上主的断语。万军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四月的斋戒、五月的斋戒、七月的斋戒和十月的斋戒，为犹大家将变为愉快和喜乐，以及欢悦的佳节。但你们应爱好忠实与和平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还有许多民族和各大城市的居民要前来，一城的居民到另一城去，向该城的居民说：我们快去恳求上主开恩，去寻求万军的上主，我也同去。将有许多民族 和强盛的国民来到耶路撒冷，寻求万军的上主，恳求上主开恩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在那些日子里，十个说异国方言的人将抓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边说，我们要同你们一起去，因为我们听说天主同你们在一起。